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躺姿啊，梁东和徐文斌老师的请教啊。徐老师您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现在徐文斌老师呢这个人气极升啊，都是因为呢大家呢这个最近呢这个学习身体的这个意愿非常强烈哈。我们继续，今天呢是最后一段，关于这个上古天真论，数一数真是很恐怖。我们差不多用了11周的时间， 对， 才把《黄帝内经》的第一篇啊， 对，前两段， 前几段啊剪完哈， 前两段， 前两段啊，我们今天抓紧时间哈。皇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携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已，故能受蔽天地。哇，他们一直没有句号，我本来想找一个有句号的地方停一下。啊，我们来就先讲讲这段吧。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携天地。啥叫提携天地啊？ 这个《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基本上分为三段。 嗯。 啊，第一段呢，就说是皇帝问说，这个有的人半百而衰。 嗯。 他们这个将身不当呢，还是这个天数是这样？ 对， 就此呢，皇帝老师岐伯提出一个健康的生活观念的问题， 嗯， 怎么做？这段结束以后，皇帝又提出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段，就是说谈到了生育的能力啊，生殖功能的这么一段话， 嗯， 引出了皇帝老师岐伯，你看老师就是老师，他就说女子七岁怎么变到什么时候是个什么样，这第二段结束了， 嗯。 今天我们学的是上古天真论的第三段， 嗯， 我给他起个标题 叫什么，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这是首歌的名字吧？ 对，当年李铁梅 啊 红灯记里面的，就是说就做什么人 叫真人嘛， 在中国古代就是我们道家的对人就做人的这种理想，它分成了四个层次， 嗯， 真智圣贤，就在我们第一次讲课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就说我们现在人可怜巴巴的，为什么活着呢？哎，为个衣食温饱欲望啊，为哎呀我能不得病或者少得病，这个多活几年活着呢，这简直是真是这个层次太低。古人 那就不错了。 对啊，我们现在觉得哎呀这个有份工作啊，不失业，然后供套房子，然后娶个媳妇儿，生一个孩子，还就生一个 啊， 把孩子抚养成人，我们自个儿能正常拿到退休金啊，生个病也别拖累孩子啊，就行了。所以我们现在人确实，别看社会进步到今天，其实我们活得很可怜， 嗯， 远没有古代那些接近自然、那些纯德全道的人活得那么潇洒、那么幸福、那么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指一个方向，就是大家说道是什么，我们手指往那儿一指，请看，做人 要做这样的人。 哎，我们先说第一种人叫真人。 对 啊，我们这个天题目叫上古天真论嘛。 对， 就说那些完全与天地同步啊，和谐共振的那些更接近自然的人，他活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吧，咱没吃过猪肉，起码见过猪跑，是吧？ 对， 以前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没读过黄帝内经，连古人活的什么样，就是说真正幸福安康的那些人活的是个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啊，啊，上古有真人啊， 哎，就是说在远古最接近自然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印象是什么？上古人都是什么？这个 山 风引露，茹毛饮血，就是活得很卑微，很可怜 啊。 凡是有这种思想人，我建议大家去参观一下殷墟，参观一下这个四川的三星堆，你去看看古代人做的那创造那些文明，有本事你给我做一个，你如果做不到的话不要轻易贬低古人啊。 嗯， 所以余闻上古有真人者， 嗯， 提携天地。 哦，这学皇帝那经顺便学一些这个标准的汉字 提携天地， 啊，不是提携，是提携天地。 这些人我们都是说什么呢，就说本来人是什么， 嗯， 天地的产物啊， 嗯， 应该去天怎么变你跟着怎么变，而这些人活到了什么呢，活到了可以影响自然的这种程度，甚至可以活到了是什么呢，自己 去掌握自己的命的这种程度。 这叫提挈天地吗？ 提挈天地就是说它能影响天地的变化。 哎，我们一直讲到的就是天地，我们要顺应天地变化哦。 我们是什么人，人家是什么人。所以你读一些道家的书，你能看到葛洪，就是在晋朝时候有一位非常伟大的道家，也是我们中医学家，他叫葛洪，他说了一句话叫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 哦， 所以你看你听这话，哦，真狂啊。哎，对不起，人家是在掌握自然变化规律的基础上，然后呢去做了一些事情。提是往上 提， 提挈是什么？拉着。 哦， 啊，是吧？这鲁迅有句诗叫妾妇将除病有司嘛，就是拉扯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啊，混得已经鬓角儿出白发了。所以我们在这儿说一下命和运。 嗯， 啊，提挈天地，我们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什么叫命？ 嗯， 命拆开呢是两个字，叫口令。 嗯， 你把那个上面那撇往右边挪一挪，你就发现它是两个字，一个口一个令。 对 啊，所以这是什么？谁的口令？是天的口令，老天给你安排好的东西。 嗯， 啊，变不了。我们经常说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说您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还是想改变自己的运？命是天命，运是人为。 哦， 啊，举个例子啊，很多人说，哎，你怎么变？我说，如果身为蝴蝶， 嗯， 你就别想变成一只苍蝇。 哦， 或者说你身为苍蝇，你就别想 变成苍蝇 蝴蝶， 大漠上的一只鹰 啊，变成苍蝇 啊。 但是你能，比如说身为一只苍蝇，你能改变什么呢？ 嗯， 你能改变的是你在厕所飞。还是在厨房飞， 哎，这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这是运， 人生如鼠嘛，不在仓则在厕嘛。 哎，对， 韩非叫，哎，那个谁，不是韩非， 庄子， 那个，哎，人生如鼠不在仓则， 哎， 那个谁说的吧？ 啊，对，李斯 说的嘛。 李斯最后死得很惨，他就没得到。 对 啊， 嗯， 他就没掌握好他在哪儿吃，他是个老鼠，你是到厕所的老鼠还是粮仓的老鼠？ 对， 我刚才说了，你是苍蝇，你是在厕所飞还是在厨房飞，是吧？在厨房飞可能吃香的喝辣的， 但是也容易被拍死， 啊，哎，容易被拍死。你在厕所飞追腥逐臭，哎，可能活得很逍遥。 对， 这是能改变的，叫运。我们普通人能改变自己的运， 嗯， 你改不了自己的命。 嗯， 套用一种时髦的观点，你改变不了自己的 DNA。 对， 是吧？ 对， 你但是你能改变， 你这么一说吧，就科学了就科学了啊，咱们要追求科学啊。嗯， 啊，但是呢，就是说这颗种子 DNA 改变不了，你能改变的是你生活在一个肥沃的土壤还是一个贫瘠的土壤。 嗯， 或者你上面有大石头压着，你再扭曲的长出来，或者是你就顺溜溜的长出来。 嗯， 这是普通人能改变的是什么？运。 嗯， 可是真人， 嗯， 那级别不一样，他能什么？影响天地的变化。现在还有一个科学理论啊，就是说南美的一只蝴蝶震动了一下翅膀， 对， 结果呢？ 啊， 在我们这个半球就掀起了一场 暴风雨 啊，这个台风啊，暴风雨，是吧？ 对， 他是认识到 蝴蝶效应嘛？ 蝴蝶效应没错，就说现在科学认识到了那个南美的震动翅膀和这儿是有关系的，它已经进步了。 对， 但是想想大家想想那个诸葛亮借东风。 哎，这两天赤壁哈，小乔哈，赤壁啊， 对，那我也看， 啊，对，金城武啊， 看得我就是令我作呕啊。 嗯， 这个你看，诸葛亮借东风，南美咱不说了 啊， 赤壁边上七星坛上有一个人在那儿舞剑， 嗯， 结果怎么样？ 会不会影响到他这个整个风流呢？ 对呀，啊， 风的流向 最后就是什么？最后就是什么？掀起了一场东风嘛。 对， 什么叫借东风？就说我们中国人高明到什么程度？现在人才意识到那儿有个蝴蝶振翅膀，这儿有个风暴。我们中国人已经知道了，我在这个坛、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舞什么剑，走什么步，然后呢，到半夜子时过了丑时，就会原来刮了西北风，我掀起一场东南风。 哦，就是有意识的做了那一只蝴蝶。 对呀，啊，有哎，你这个说你这个悟性高，就是 失敬失敬。 哎呀，真是精辟的总结了我的这个话。 你得故意留给我说的吧？ 不是，我就想着我这兔嘴笨舌，我就想说这个是怎么话？这就叫提挈天地。 这个老师表扬的很 是 很有成就感， 在了解天地变化的基础上， 嗯， 还做了一些人为的东西， 哎， 影响到了这个变化。所以古代很多高人他说什么天机不可泄露，他经常讲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诸葛亮为什么出山？他已经算到了啊，目前这种生灵涂炭的这种局面，将来 需要他出来， 需要有一个人去做一点什么三分天下顶诸而立，维护一方平安的这么一个工作，所以他是顺势而出。我刚才讲的那些开国的那些大宰相，那些这个开国的元勋都是道家， 哎， 这都是在关键时刻看到生灵涂炭，于心不忍。本来他自得其乐挺好，恬淡虚无的过得挺好。古代你看，尧舜禹他让天下让给徐攸的时候，徐攸都跑， 嗯， 让他皇帝当他都不当，他为什么不当？ 嗯， 他自己纯追求的那种状态，自得其乐啊，其乐挺好。他就是在躲这个事儿。可是到天下生灵涂炭的时候，他就什么出山去拯救他。 好了， 提携天地 啊，提携天地。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重新分享有意思的做一只蝴蝶的智慧。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梁冬和徐文兵老师一起来学习上古天真论的最后一段。皇帝曰：“余闻上古有真人啊，他不是一般的人呢，能够提携天地。”刚才徐老师讲到，哎，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这个您讲的这么多里面最有趣、最有趣对待。那别的也很有趣，但是我一直在研究这个"提携天地"这四个字啊，以前也看过这段哈，从来没有想过是啊，你说有意识的做一只那样的蝴蝶这种能力啊， 影响到他这种天地的运行和变化。 嗯， 另外一个，你比如说丘处机， 嗯。 本来是在这种蒙元屠杀攻城略地杀害无辜那么残暴情况下，他挺身而出穿越大漠去见成吉思汗， 嗯， 去劝他不要杀生， 嗯， 这个事儿呢后来就拯救了很多的生命，最后他被是作为这种封为什么 国师嘛， 国师啊，这种这是他本身也是作为一个道家修炼的，最后挺身而出影响天地变化的这么一个举动。 哦，他也是真人。据说当时那个 丘处机，我们是叫丘真人的。 对对对对，全真教嘛。 全真教嘛。 对，当时我记得这个还有一个叫耶律楚材的人。 对。 是那个成吉思汗还是谁？铁木真的这个。 对，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嘛。 啊，耶律楚材 在那个于和渊有他的墓。 啊，耶律楚材这个人呢，虽然是个蒙古人，但是据说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 他是蒙古人的 老 人种，但是呢，他的内心完全是崇德全道。接受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啊，中国传统文化大家一说就是儒教，是吧？儒学， 对， 记住，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00年，距今2500年，难道我们的历史就这么短吗？很多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那没有孔子的之前，我们过的都是黑暗的日子吗？不对，是道的这个学说的阳光照耀了我们这个中华民族这么几千年甚至上万年。 嗯、 啊、 虽然可能也有部分这个孔子的支持者会不持苟同你的观点，但是 我一点没贬低我们的儒学。 对， 你看诸葛亮有个舌战群儒， 对， 这明显就是道家和儒家的一个交锋。 对， 但是诸葛亮本身一点都没说儒不好，他说的是那些腐儒，就是看书看到最后就死在那个章句下了。所以那个诸葛亮说他什么，说他这些人是什么， 嗯， 寻章摘句，白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你读书读死了，既维持不了自己的身心健康，自己活得很痛苦，也拯救不了身边的黎民百姓，给他们治不了病，改变不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你活个什么劲，自残得了。 哦， 所以这是儒和道历来都有争论，但是没有一个道家贬低儒家，我们说的是那些腐儒，是那些把书读死了的那些人，包括中医也有人自称儒医， 嗯， 这些人呢不修身不养性不练功没有气的感觉啊，然后就说会开几个方子， 所以这个中医的没落正是就是被这些人就是从一个勇于实践、勇于入世、勇于亲自临床实践去拯救病人的这个道的这种方法， 嗯， 转成了一种死读书、读死猪、寻章摘句的研究那种儒学的方法去搞中医。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很多中医都是什么搞科研，跟那个大白鼠较劲， 嗯， 不看病人、不接触病人、不治病， 然后拿个白鼠来针灸，看看有效果。 然后就是这个一步一步的搞科研了，这其实是一种误区啊。所以上次我们做节目就说了，就说公元前的事情、公元后的事情。学术界有一句话叫什么？书不读秦汉以下。 我最近也发现这样一个情况，我发现老庄的书呢，让我觉得读起来很舒服。 经典， 嗯， 什么叫经典？是人发自内心的与天地共鸣的那种真情实感， 嗯， 包括我们现在听人唱歌，我们现在听的唱歌啊都是伪民歌，都经过学院派加上那种什么旋律音符扭曲拧巴出来唱那歌，你听完了不舒服。你真正听的天籁之音，你去到那些少数民族地区去听那些当地人在田间耕作发自内心唱出来那歌，听了你真是神清气爽 啊。不过啊，那个谁沈鸿飞就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他有个朋友在80年代去采风啊，采风就拿录音机嘛， 采风才真是接近自然。 对，然后呢他呢就听到有个姑娘在唱歌，听得挺好听，于是呢就拿了一个录音机悄悄从后面爬上去，就准备收，听了半首之后发现人家是要用民歌的方式在唱邓丽君。现在的情形是什么呢？现在你真要去那个呼伦贝尔盟或什么样，那些小孩子也不会很唱的啦， 被污染。 哎，其实很难的，对不对？ 啊， 刚才我们主要说回来啊，不要跑题，提切天地，把握阴阳， 嗯， 呼吸精气啊，把握阴阳， 把握阴阳的变化，就是我们在《上古天真论》第一段就说了， 嗯， 余文是上古之人，其之道者， 嗯， 法于阴阳， 嗯， 这个叫什么？ 把握阴阳， 把握阴阳，一个是做阴阳的奴隶，一个是去把握阴阳，主动的去。 就是有没有那种把这个阴阳把玩于掌骨之间那种意味， 哎，高人，这就是到了很高境界的人能做到的事情，它会影响到这种阴阳的变化啊。 哎， 本来是你看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这就是阴阳的变化。 对， 本来那个赤壁之战是冬至那天，冬至一阳生， 嗯， 啊，所以他利用这种天地之气呢，就哗起掀起一场这个更厉害的阳气，这就叫把握阴阳。 啊， 所以我们说《黄帝内经》以后我们再学再说它，善诊者， 嗯， 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嗯， 就是说善于给病人做诊断的人呢，他通过给你望闻问切，第一件事儿做完以后，他是什么？先知道您是什么阴症、阳症、虚症、寒症啊，是虚症、实症还是热症还是寒症，是吧？ 嗯， 这就是。先认识阴阳，然后呢把握阴阳，热者寒之，寒者热之，是吧？ 嗯， 通过这种我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实症，热实症我要扎针， 嗯， 虚寒症我要做艾灸， 嗯， 啊，这通过我的治疗手段啊，有脓肿的我用砭石去放去， 嗯， 啊，去什么把握阴阳，通过人也是个小宇宙， 嗯， 人体也是个小宇宙，是吧？它出现了一些病痛疾患，也是阴阳失去了它的平衡啊，失去了它的这种内在的一种关系。我们这些就是说掌握了道的人，或者了解到人的这种生理变化的人，去把握它的阴阳，这样呢就能拯救人于水火，拯救人于危难当中。 所以有些人错误理解，以为中医呢是搞有神论，其实呢 不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哎， 把握阴阳是典 很科学的嘛， 典型的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是吧？你说辩证唯物这几个字就是很能够解释这个事情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辩证唯物主义， 对， 呼吸精气，嗯， 这些人他们是怎么变成真人的呢？ 嗯， 呼吸 对 精气啊，精是什么？物质，气是能量。我们现在人都看到了，说啊，我们在吸氧，氧是物质， 嗯，对。 但是我们没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吸气，这个气就是什么？不同的地域场合、不同的环境，它有一种能量。真人能够什么？找到那些 最好的空气或者最富有能量的地方去待，而且在那儿什么呼吸吐纳，这其实是古人讲的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所以你看这些名山大川呐、啊，哎，你发现它其实真的是风景秀丽， 真不一样， 真是不一样哈。 你去那儿以后，我们每年都要去采药嘛， 嗯， 每次从山上下来，回到这个污浊的红尘世界的时候，我就想，哟，真不一样。 哎，徐老师，你下次什么时候去采药啊？ 开春了，我们就准备去采药。 哎，在这里呢也 春夏秋冬天有药，冬天也比如说像金银花、款冬花都是在冬天开。 你现在接 都有药？ 你现在接不接受报名？让同学们去跟随你去采药？ 我现在是气不足、只能带个把人，大团队目前照顾不过来，所以我看很多现在企业都要做大做强，我就特佩服他们，我只能做小做精。 呼吸精气嘛，是吧？呼吸精气啊，独立守神。 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跟这很多老师学武术，学一些道家的功法， 嗯， 比如说太极拳、形意拳啊、八卦掌，或者有的人在学静坐。你看，老师教你练功时候，第一要求你什么呢？调形， 嗯， 调息，最后达到什么？调神。 调神 三条、所以你看我们说呼吸精气， 嗯， 找一个风景优美啊，空气清新，而且老师觉得这个地方能量场很足的地方啊，先在那儿呼吸，先调息、是吧、第二呢就开始什么调形了， 嗯， 请问什么叫独立守神？ 到底什么是独立守神呢？稍微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和大家继续上古天真论。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哎，继续回来呢，和徐老师讲到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上古真人呢、能够提携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他这个独立守神说的是不是开始的时候也不要动来动去，你站着就不错了？ 哎呀，就是我告诉你，现在人都是浮躁多动症啊，手足无措， 晚上还去跑步啊，跑到那个健身房去跑步，疯掉了人。 哎，这个很多人说，哎，徐大夫生命在运动，您说这话对不对？我说当然对了。 嗯， 那我应该怎么锻炼呢？我应该怎么运动呢？我说您是说运还是动？ 运和动怎么区别？ 对呀、然后朋友就问我啊，运和动还有区别吗？我说当然有区别。 嗯， 大家现在都在动。 嗯， 我讲过，动是动手动脚啊，动脚啊，坐是动手。 嗯 啊，运是什么？ 运是运化吧？ 哎，所以你看，运繁体字，它上面是底下走之，上面是个车， 对 吧？它是指什么？指我们身躯里面这些内脏的运化。传导啊、吃个东西从上面吃进去，从下面排，这叫运。 嗯， 所以你看，大家都知道动容易。 嗯， 它受你的后天的意识支配。啊，我想动动手，动动脚啊，就是目前啊，健康没病，你要偏瘫了，你想动哪儿都动不了。哎，受意识控制，但是那个运，它不受你意识控制。 是的，你说马上给我放一个屁出来，也不是那么有技术性含量的。 很多人吃了不消化，很多人这个便秘，是吧？ 对， 就是他是受什么？受另外一套系统控制，这就是我们讲的受那个心， 嗯， 内心控制啊、 嗯， 就是我们讲那个心神， 嗯。 那怎么让这个它运起来呢？动起来大家都容易，怎么让它运起来？告诉大家，运和动正好是恰恰相反的，就是相互对立的。 是吗？ 哎，一对冤家，就是说当你动的太多时候你不运。 是吗？ 哎，怎么办呢？你别说你跑完步，跑完马拉松马上让你吃顿饭，你吃不了。 哎，对， 你一点胃口没有，你吃不下去。为什么？全身的气血能量都往这个肢体上流。 对， 往身躯流的很少。可是顺应自然角度来讲是什么？人先顾身躯， 嗯， 后顾肢体，是吧？ 对， 一个是主干，一个是末梢。 对， 这你得分清楚。 对， 所以呢，你想让它运怎么办？前提先不动。 哦， 前提先不动。很多人说啊，我这想锻炼，我这挺困，你这不让我动，那太好了，我就不动。我说你不动试试。 我也不讲让你摆什么姿势啊，你就站那不动，你试试，你看看吧。人往那一站，特别现在大多数人往那一站，用不了一分钟就开始躁 啊， 一会儿这个抓耳挠腮，一会儿这那的浑身刺痒，最后他不由自主他就要动， 掏出手机来看看短信什么的。 哎，所以现在人什么静不下来，静不下来，所以呢，所以他这个动的太多，他就运的太小，很多人这个消化功能就出问题。 嗯， 所以呢，怎么让他运化起来，运作起来？这个《黄帝内经》就告诉你了：第一，呼吸精气。你整天呼吸的是浊气、污浊之气，或者是腐败之气的话，你身体也不会好。呼吸精气基础上怎么办呢？叫独立守神。立是什么？站在那儿，别动，别动啊，别动。我最早跟 不许动， 哎，不许动，这很难，很多人做不到，不信你们试试。 嗯， 我最早跟我的老师就是马士奇老师学形意拳站桩，就是我们学站桩第一式，我跟马老师说，我说马老师，度秒如年， 度秒如年。 就是我在那儿就看那个表，看那个秒针一分一奔奔一秒一秒蹦，我感觉就时间就那么漫长，然后那身上的汗就下来，就咬着牙坚持啊，坚持。 你最长时间能多长时间不动？ 现在没问题，现在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可以 啊， 但是在那会儿就是燥的，就是说气血老不关注自己最重要的脏器身躯，而是在往手脚上奔涌。往手脚上奔涌的结果就是什么？手脚躁动，所以说现在人很浮躁。 嗯， 浮是什么？心气儿浮。 嗯 啊，眼高手低。躁是什么？就是手脚乱动，静不下来， 瞎折腾， 瞎折腾，哎，瞎折腾。 就是所以说为什么要提倡不折腾啊？是真的是 要独立守神、 啊。 我们讲这个，首先说立，另外说一下独。 嗯 啊，独有两种解释，有人说就是一个人静静在那站。 对， 一个人很孤独就是独。 对， 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大成全的王香斋先生，就是说他理解黄帝内经这句话，他说独立守神呢就是学金鸡独立。 哦，一条腿 一条腿站在那儿， 就像那个鹅是吧， 哎，就像那个仙鹤啊，还是什么那个什么水鸟，哎，一条腿。 所以你知道广东人呐、 啊， 吃烧鹅啊、 嗯， 都要吃左边腿或者右边腿，因为呢，这个烧鹅 总共就两条腿，不是 他，我忘记了，问一下他们是吃哪条？就、 啊、 上次他们跟我讲过的，好像是要吃右腿、 嗯， 因为大部分的时候呢，左腿是抬起来，右腿站着的， 嗯、 所以呢，烧鹅的右腿呢比左腿好吃一点点， 哎、劲儿、啊、 对，有劲儿。这对对，独立守神， 哎，独立守神就是说。这个呢后来被中里巴人啊，就是郑福中先生， 对， 他就是把这个就是宣传了出去，叫独金鸡独立。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进一步啊，首先让你两条腿在那儿站着独立啊，静静的站着，过了这一关以后呢怎么办？一条腿站着，而且要闭上眼睛， 很不容易啊， 这时候你发现你就站不住， 几乎不容易、 哎、 我试过， 但是呢你慢慢这么练。什么叫守神呢？ 嗯， 原来你的心思啊全在外面啊，你看着个电视听着个音乐往那儿站着也行，可是当你练这种一只脚一条腿而且闭上眼睛站桩的这个功夫的时候，你绝对心无旁骛，顾不上外面那些东西了，你那个心神就回来，怎么去保证你这个平衡了、啊、收回来。 所以说人家说这个瑜伽虽然有点小资产阶级浮华堕落，但是瑜伽里面有些动作还是道理是一样的嘛。 瑜伽绝对不是小资产阶级，绝对是我们东方民族的一个智慧。 是 瑜伽的很多东西都和道家的修炼方法都是相通的。 嗯， 它要调息，它要调形。 嗯， 它摆出那很多人都做不到那个 姿势啊， 是吧， 人家以为是杂技，其实它不是、啊 哎、最后呢它也达到这种一个效果，叫调心。 嗯， 所以你看我们先调呼吸， 嗯， 然后再独立，这是调形，最后守神。前面我们讲上古天真论说了个什么叫精神内守 病安 从来，没错，当你这么站桩这么呼吸吐纳的时候，你那个神啊， 嗯， 就守在你体内了，就回来了， 嗯， 你才有资格有可能去做一个这个真人。 嗯， 这叫独立守神。 嗯，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说怎么用自己的神， 神就像那个刀刃，就像那个小火苗的顶端。 嗯， 如果你神用得好，把钢用在刀刃上，把神用在了正确的地方，你那个小火苗开得很小，你做的事情事半功倍。如果你不会用神的话，你最后呢就是失神散神失魂落魄，把自个儿那点精气全耗尽了，最后回首一生，没准还觉得一事无成。所以说第一步要守神，第二步呢，我建议大家呢，做什么事情要全神贯注，聚精会神去做。 就像那个庄子养生组里面这个庖丁解牛，是不是？ 哎， 就是要把那个自己的位置变得很小， 人牛合一， 对，灰灰然哈， 目无全牛。 是的，你要在这个缝隙之中把自己说得很小，在缝隙之中游刃有余。 大家就是有空的话呢，就是一个是读《黄帝内经》，再就是读一下我们这些道家的经典著作，庄子、老子一般读不懂，就先别看啊。包括列子，它里面有很多寓言故事。你读了以后，你就像听人讲一个故事，然后呢潜移默化把自己的这种思维方法情绪习惯都变了，然后呢这就达到了一个修身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说我看到现在很多人不守神， 嗯， 他那个神啊就是什么散着呢， 嗯， 你看现在孩子啊听个 MP3 耳朵，然后呢嘴里还嚼口香糖，手里摇个铅笔摇个笔啊，那玩那个花样真是我都觉得 刘谦都玩不来， 哎，真是刘谦都玩不了。然后呢这还看着作业，眼睛边上还飘着一个电视，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他那个神是散乱的。 嗯 啊，毛主席讲过，我们这个战胜敌人的方法很简单，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对， 我们现在就是像是同时分神散神去做很多事，结果呢一件事儿都没做好，最后还把自己累得够呛。 好，稍微休息一下，继续回来上古天真论。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回来上古天真论呢，刚才和徐老师讲到这个独立守神，独立呢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一个人站着，另外是一条腿站着。守神呢就是要往里面收，对不对？让自己聚精会神。 哎，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那个心思啊心神就是那种本能的反应就收回来。 哎，这个我曾经真的试过。 嗯， 就如果你真的要试着闭着眼睛一个腿站的话，你真的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个腿上面， 顾不上干别的。 嗯，这反而其实比较轻松。 哎，最后呢你这么站完以后呢，反而是什么，你那个运起来了，就是那个肚子里面运化功能就恢复了。所以很多人站桩了，你别看他没跑步，微微的就出汗了。 嗯， 哎，不跑步怎么能出汗？这种汗和你那种过劳出那个汗完全是两种汗。而且呢站桩一会儿什么手脚发热打嗝放屁，哎，怎么回事？肚子运化开了，这就是一种回神的表现，就是说， 啊，运气来了。 哎，运气来了。 嗯，真漂亮。然后就是肌肉若一哈，说独立守神，肌肉若一，他这是讲肌和肉嘛，对不对？上次您也讲过，肌和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这句话呢，我们就稍再提一下，就是说，在这种呼吸精气独立守神的状态下呢，人的肌肉会出现一种什么反应呢？就是说，肌是发力的肉， 嗯， 肉是放松的肌， 嗯 啊，我们现在人呢就是肌有肌无肉，或者是有肉无肌， 嗯 啊，有肌无肉的人是什么？肌肉僵硬， 嗯 啊，老在发力没有放松啊，文武之道还一张一弛，一个人老在那绷着劲较着劲不放松的话，首先身体受不了， 自己累别人也累。 另外呢，他这种情绪性格也就是那种跟人较劲的那种性格。 对， 啊，你说杠头啊怎么这么轴啊，是吧？肌有肌无肉， 嗯， 还有的我挺有意思的，我治疗几个病人，就是说他明显表现的就是这种肌肉的这种冷僵硬， 嗯， 啊，然后一点穴就剧痛。我说你这儿有毛病，人家还跟我说啊，这是我是练腹肌练的。我说腹肌我见过啊，那个肉是什么？生动活泼。该发力的时候 紧张团结 硬的，哎，对对，团结紧张硬的像石头。该放松的时候柔软如婴儿 啊、 嗯、 老子说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嗯， 这叫肌肉若一。什么叫若一呢？是等分 啊、 嗯、啊，我们以前说那种祭祀天用那个玉啊，叫玉璧， 嗯， 那个有玉的地方古人就叫肉， 嗯 啊，就说肉多肉少。你比如说玉璧呢，它那个窟窿小， 嗯， 玉多， 嗯， 这叫那个肉比孔多， 嗯， 如果是做成那种环状的话呢，它这个孔大肉小， 嗯， 还有呢一种情况呢，它叫圆，就是那个玉字旁一个爱字，圆，它就是肌肉若一，它就是肉和孔一般大。若一的意思就是什么？它的发力的肌和那种放松的肉是对等的，绝对不会像我们这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光有肉没有肌，或者光有肌没有肉。 黄金搭档一比一 啊，黄金搭档一比一啊、 对吧？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就是在练功的状态下呢，你的身体会知道哪儿该放松， 嗯、 哪儿该紧张， 嗯 啊。这就恢复到了一种原始天然啊纯真的一种状态，肌肉若一。 所以呢，我还以为是肌肉合一嘞，就、当然感觉是合一这种感觉。 最早我也是理解的是这样，后来慢慢的就是读《黄帝内经》啊，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什么、 嗯？ 咱们就像个小孩子向高人请教。 嗯， 我的知识水平有多少呢？我能读懂哪儿？ 嗯， 我就先看一遍。 嗯，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再看不懂的呢，我先放下。要这种态度，你就会发现原来越读越有意思，你越看呢能理解的篇章越多，能明白的意思越深、 哦、 啊，叫肌肉若一。 嗯， 你看我见过几个老师啊，他有这么一个本事，就是说你摸上他的手软的，男人大男人吧， 嗯， 摸上去手软软的，真是绵软， 嗯， 但是等他一抓你的时候，哇，那比老鹰的爪子都厉害，疼得你彻骨。这就像那真正打疼人打的最疼的是什么？不是棍子，是什么？ 嗯、 是鞭子。 哎，这真的是这样。 那个鞭子那么柔软，等他那个末梢发力打在身上的时候，哎呦，那个疼哦！他把那种力和气能深深的透进去，所以大家一定要练到这种肌肉若一的状态。肌肉若一状态其实是什么？气脉畅通的一个状态。 嗯 啊，我记得我有个病例，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腹肌那个， 嗯， 他本身是因为不生育，是个男的不生育，然后找我看病，我说你这儿都是死肉啊，都是阴寒凝滞的死肉。他说我练过腹肌，我说你这是死肉。后来就扎针，给他扎针那疼的不行啊，就是阴寒特别重。 会不会这种人扎针都扎不进去啊？ 啊，特别，为什么我现在用的都是一次性的针啊？ 嗯， 反复使用的针，它有个金属疲劳。 嗯， 碰到这种阴寒特别重、肌肉特别肌特别死的人，容易折进去。 哦， 就是你扎进去，他一较劲，啪，针折了。这时候你还得拿钳子去拔针，出问题。使用一次性的针呢，一个是干净，再一个、没有金属疲劳。所以再困难的石头我也能给它扎进去。 哦， 后来呢知道把他肚子扎软了，这样气脉通了，他后来生了个女儿，现在女儿都上学了。他为什么肌肉那么死那么硬啊？后来他跟我说他有个哥北冰洋汽水厂的。 哦， 以前改革开放前啊，我们是没有可口可乐，北京最好喝的饮料北冰洋汽水，他结果沾这个光，就是老喝冷饮，喝到自己那个肌肉肉圈变成了鸡啊，就变成了阴寒凝滞。 哎呀，所以啊，这个用老子的话来说，什么事情都不见得是好事，是吧？那个时候他觉得很骄傲，是吧？ 特骄傲。我们那会儿吃根冰棍都觉得看人挺羡慕，人 估计小时候欺负其他小朋友就靠那几瓶汽水了，是吧？肌肉若一，故能寿蔽天地啊！ 啊，你看这些人的寿命不是度百年来去了， 嗯， 是与天地等同。 哎，这话吧，我有些时候会担心它是一种文学表达手法。 我个人认为，以前我也认为是， 嗯， 现在我认为真有这样的人。哎，包括民间传说啊， 啊， 比如说有个很著名道家人物叫张三丰， 对， 张三丰到现在还活着。 这个嘛， 传说 中还到现在活着，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呢，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更深入的考究，但是呢， 寿 比 天 地，但说明他有这种气魄。就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看这个字儿啊，另外一方面呢，你也觉得古人遣词用成那么优美哈，三五个字寿比天地，那里那种感觉就是 一下超越天地的感觉。 天地就是这地球存在了多长时间，到什么时候毁灭，我就跟他一块玩完啊。 无有终时，此其道生。对， 此其道生， 没有结束的时候。 对、 嗯， 这就是我说的道家追求的那种最高境界，叫我命由我不由天，受毕天地无有即时。这是一个我们只能是高山仰止，请心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井行井止嘛，对、 哎、 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以前我一个同事啊，曹景行先生啊， 对对， 真的是很有文化。你看人家爸给他起的名字叫曹景行， 他们 家都来自于、 哎、他们家有文化。所以看读到这本书的，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哎，就是高山仰止吧，心向往之。 嗯 啊，这不是咱们这些肉眼凡胎凡夫俗子所能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去表达一下我们的尊敬敬仰之心。 而且呢，他设定了一种可能性、 哎、 就有的时候啊， 无限的向往， 对吧？他有一个可能性， 活的是多么的有希望， 有可能，有可能啊，嗯， 一切皆有可能， 对，我们都能我们都能啊，无有终时，此其道生。然后他讲的是上古时候的真人嘛，对不对？ 这是一个最高境界的真人。 对， 下面那个叫智人、 嗯、 他也叫真人。 嗯， 我们现在就是历史上被称作几个真人的人，其实他没有达到第一个那个境界、 嗯、 因为他没有说受毕天地无有即时，或者他受毕天地无有即时我没看见。 嗯 啊，你比如说孙思邈叫孙真人，他活了100多岁。 嗯 啊，但是呢第二个阶段的人叫智人，后面有句话，他依归人于真人。我们现在很多中国古代的这些道家达到了第二个境界。第二境界是什么呢？ 对，我来念一下、 嗯、 中古之时有智人者，就是有这个到中国的人 达到了这个境界的人、 纯得全道。 嗯， 他用的叫合于阴阳了，就不是把握阴阳了。 哎 你 看 吧，合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极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四听八达之外，此盖异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就也属于真人这个级别。 哎 啊，副处级， 对，副处级 是吧？副处级也是处级是吧？ 对对。 老师给我们讲，稍微讲解释一下、 嗯， 中古之时有智人者，纯得全道。何谓纯得全道？ 这个纯得全道就是涉及到了我们这个道德的问题啊、 嗯。 这在以前的节目里面我们反复提到，道是天地的变化， 嗯 啊，自然变化规律；德是人的德性行为啊。这个道和德呢，如果能做到人的德符合于接近于这个道的变化，这是我们道家追求的最高的啊境界。 嗯 啊，所谓纯德呢，就是尽可能的不失真的去纯道。 嗯， 尽可能的不失真的去掌握天地变化的规律。 嗯， 这叫纯。 嗯， 啊、然后全呢，就是尽可能的全面的去掌握，让自己的所有的这个思想行为都符合这个天地的变化，这就是智人能够做到的境界。 嗯， 他不是去提挈天地， 对 啊，不是影响天地的变化，而是我尽量随着您的马的奔跑起伏去做 啊。就是说，如果像那个更厉害的真人骑马，就他来决定这个马的节奏， 对 啊，这个 他能让你跑，他能往你颠啊， 对， 他能决定你。这个呢，是我纯得全道 啊，就跟马的节奏差不多就行了 啊。 所以呢，他用的叫合于阴阳，真人要的叫把握阴阳，是吧？ 对， 合于阴阳。嗯， 什么叫合于阴阳啊？把握阴阳和合于阴阳的区别在哪？合什么叫合？ 嗯， 合首先前提是不同， 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所以古人晏子有句话叫"君子和而不同，小儿同而不合"，就是什么呢？我非要把别人做得成跟我一样。这叫同，同化别人， 嗯， 是吧？但是呢，我允许别人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们应处相处的非常融洽，非常和谐，这叫和。就好像炒菜，我本来是炒了放进拿这个葱姜，炝锅了，葱姜是什么？辛辣的。然后呢，你又让我去拿葱姜炒一盘辣椒，这叫同， 嗯， 为什么？他们的性质，他们的味道是一样， 辛辣， 都是辛辣。所以这叫同，这不叫和。 嗯， 是吧？相反来讲呢，就是说当我炒一盘辛辣的东西的时候，我放点醋，这叫什么？ 不同， 嗯， 但是很好吃 啊，酸辣汤， 哎，酸辣汤这个酸呢制约了辛辣的那个发散， 嗯， 这辛辣的发散呢又平和了这个酸的收敛，所以这样做出来饭和我们觉得它好吃， 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但是它首先它不同，但是呢又非常好，所以那些幼稚的思维简单人老想让别人跟自个儿一样，就把别人都改变成他这样的人。 徐老师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前段时间有人问我上海和北京有什么不一样， 嗯， 我说你去上海一段时间你会变成上海人， 嗯， 你在北京几十年 你还是 你自己那个人， 但是 不是以北京人， 但是你在北京待得很舒服， 对，这就是上海和北京的区别啊。稍微休息一下，马上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好，回来之后呢，依然和徐老师一起来聊到这个《黄帝内经·上古天真》的第三段，讲到真人、智人等等等等哈。说呢，这个真人呢是能够把握阴阳的，智人呢稍微低一半级，副初级呢是合于阴阳。不过合于也很了不起，刚才徐老师也讲过，合而不同。哎， 现在能做到合的人也不多了， 对， 都是什么？都宁撑着要做真人，不是真人想做真人 啊？ 什么叫合 啊？就 是 说当敌人强大进攻的时候。什么？我退却， 嗯， 这也是和， 嗯， 是吧？敌进我退，这叫和， 嗯，敌退我进。 哎，如果你不自两立，敌人进你也进，这就叫不和， 嗯， 是吧？对着干嘛，夫妻拌嘴吵架也一样，丈夫发火了，老婆忍让一下，这叫什么？ 和。 和，丈夫发火，我火还比你还大，不和。 哦， 是吧？家里碰到事儿了，丈夫不出头。出阴， 嗯， 老婆也不出头，不合 哦。 所以你看我们那个阴阳图啊， 嗯， 它绝对不是个各平分天下，左一边右一边， 嗯， 它是什么？阴大的时候阳小，阳大的时候阴小，它表面看来不平， 对， 不是一人一半，但它绝对是个合。 嗯， 你看我们现在朋友互相吃饭，我们一吃饭，我到美国人说咱们一起去吃饭，我听错了。咱们一起吃饭和我请你吃饭俩概念， 嗯， 咱们一起去吃饭是什么？ AA 制，你付你的我付我的，这叫什么？平， 嗯， 平吧， 嗯， 但是呢有和吗？我们朋友吃饭什么？哎，梁东，我请你吃饭，我掏钱， 谢了， 可能下个礼拜别客气，下礼拜梁东说，哎，徐老师咱们一块儿去吃个饭， 嗯 啊，一年下来算一下账 可能差不多， 差不多还是个平， 嗯， 但是这一年体现出来个什么和， 哎， 所以你看这个和我们现在就说和谐社会，我说请问这什么叫和？和是不一样，邪是一样， 嗯， 我们经常说和谐社会啊， 对， 和是允许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观念，但是不妨碍咱们和平共处， 嗯 啊，不能说我非得把你干掉，斗争，这些斗争，这叫和。和是允许不同，邪是什么？同，共振，共鸣，哎，一个频率，一个声段，所以这个和于阴阳值得我们大家去深入的研究。真人啊，我觉得啊，咱谁也做不到， 嗯， 咱往那个智人那儿够一够， 能和于阴阳就很不错了。 哎，嗯，冬天保保暖，夏天呢稍微平衡一点凉，也别太凉，这也叫和。你别你冬天跑出去冰冻去。啊，夏天在火炉边再热上加热，对不起，那叫同，那不叫和。 对，刚才这个徐老师你讲的这个和而不同啊， 嗯， 这真的是很有意思哈。这个， 嗯， 而且呢，打破了我很长时间的一个偏见。我认为和就是一样，显然和不是不一样。 和的前提是不一样 啊。 我们讲五行五种颜色， 嗯， 五种颜色，但是呢，五行有一种相生相克，它们处在一个系统里，非常好。你非要把五行所有的颜色全变成一个，让所有的脏腑功能都变成一个，这人死了。 嗯 啊， 所以这个夫妻之间还是要有互补的，是吧？ 哎，要和， 啊，这老婆 起码你不会找一个， 啊，说如果我性情稍微好一点的话呢，老婆 可以 凶残一点，老婆 可 以凶残一点哈。调于四时，去世离俗，调于四时。 哎，这就是我们讲最早时候说其之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嗯， 哎。阴阳很多人看不见，四时四季的变化， 嗯， 哎，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嗯， 当我们上古天真论讲完以后，第二篇我们讲的就是什么四气调神大论。 嗯， 这个调于四时在第二篇又是一篇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就这四个字，就是说春天来了你该怎么做，你该吃什么， 你该做 什么， 不做什么， 哎，不做什么都给你讲了，这是智人的生活。 嗯， 一定要顺应四季的变化去做。刚才我们讲这个文明的诞生，你看吧，两极，南极北极没有什么太多的生物，更谈不上文明。 对， 赤道太炎热也没有太好的文明。 对， 只有北纬四十度这个温带，不凉不热四季分明的这个地方，诞生了很多伟大的文明。你看埃及的金字塔，你看巴比伦，你看希腊，你看我们中国，都是在这个 纬度道上面啊。 哎，所以这个四季分明的地方出产丰富，养育出来的人也是地杰人灵， 所以叫调于四时是吧。 可惜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么好的一个有四季分明变化的国度，我们不去调，不去适应，还跟他呛着，最后闹自己，哎，还是做什么人呢？ 哎呀，这个孙悟空 做了个，最后做了个病人 啊！慢慢慢慢，逐步进步哈。 嗯， 调于四时，去世离俗啊。 哎，这些人是不屑于跟一帮这个凡夫俗子搅和在一块儿的。 嗯， 他们一般是离开这种喧嚣的红尘，在呼吸精气、山清水秀的地方，过着一个基本上属于隐居的生活。 嗯，就是过一个农民的生活，就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农民。 不跟你们掺和。 嗯，入去世离俗， 不跟你们玩 啊，集精全神。 哎，看了集精全神。 嗯， 这是我们中医的，我一般签名送给别人书的时候，我一般要写点字儿。 嗯， 我写的字儿基本上都是黄帝内经的话，其中经常要写到集精全神。 积是积累的积， 积累的积 啊， 把自己的先天的那个物质基础精，好好的储存好， 嗯 啊，这样的话你的那个气才会足， 嗯， 气足了以后呢，你那个心神， 嗯， 才会得到保全， 嗯， 得以安全，得以做到那个敦敏的敏。所谓积精全神者，两个字，敦敏 啊， 啊，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啊，离中虚， 坎中实啊， 坎中满，对 啊，集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 这句话是智人的最让人啊，让人心向往之的一个状态。 嗯，游行 游行于天地之间，很多人说， 啊， 你没有飞机，你怎么游啊？ 嗯， 你没有这个千里眼、顺风耳，你怎么听？视听于八达之外。这就是我告诉大家，当作为一个健康的人达到这种状态以后，你是可以出神入化的啊，你就可以能够，你的肉身还在这儿，但是你的那种感官和知觉你会变得非常的敏锐。 嗯， 有的网友给我留言说，哎，你说这个乞巧银技不好，我们现在发明了手机我们可以通话多好。我说我告诉你，古人不用手机照样能沟通， 心神相通嘛， 哎，心神是相通的， 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 哎， 啊， 甚至没有眼神，甚至离得很远，但是那种母子连，我们经常说母子连心的， 对， 是吧？ 我常常听到一个朋友说 啊，那种感应你都想象不到。我们现在是把天真赋予的那么敏锐的东西全丢掉了，以至于我们现在跟他说你有这个功能，他都不信啊，这怎么可能？ 哎，你说这别的我不知道，就这个母子之间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形的。 这是发生在我妹妹和我母亲之间的事情。 怎么发生的？ 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嗯， 我以前对这些东西我倒是封建迷信，胡说八道。发生在我妹妹和我妈之间的这种沟通以后，我就觉得哦，感情真的存在。 嗯， 人的那种神明，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气，它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嗯 啊，举个例子。 嗯。 过几十年我和梁冬都没了， 嗯， 但是我们这个声音还在，对不对？ 对， 他可能在哦，我你听过以后，他还无限无没有止境的再往远处走，也许多少多少年以后某个人听到了，你说那会儿是什么感觉？时空宇宙的观念在道家看来，这些都不是我们人的一种障碍啊。 嗯， 你可以不用那些东西，你照样能达到这个境界 啊。游行天地之间， 视听八达之外。 什么叫八达？ 啊，我们经常说一个四通八达，八达指方位， 嗯 啊，东南西北是四吧，然后呢，东南西北中间有个夹角， 对 啊，一共是八个方， 对对，东南方西北方， 八个方向。我们的节目播出以后，很多网友给我留言啊，一般都是这样，徐老师你讲的太好了，然后呢， 但是 我怎么怎么怎么着 啊， 先夸我一句，然后就说我有什么什么问题，希望你给我诊断，你给我用药。我就特别不好意思，因为什么？咱没达到这个智人的境界。 嗯， 智人是可以啊，你提供给我一点信息，马上你是什么病啊？哪条经络堵了？哪个出问题了？我马上这个治疗的方法就出来了。啊，很多人说是可以遥诊，我没有这个本事，所以我是您必须得到我这儿来，我这个三步九后望闻问切才能看，所以希望大家体谅。 嗯，四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受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 这些人就没有说狂到了那种受毕天地无有及时， 对， 但是他们这些人会活得很长啊，会活得很长。 此盖益其受命， 盖是原因嘛， 对 啊，就是说这些人因为他积精全神，所以呢也能够活得很长，而且呢由于他的精气足，以至于他的神明非常敏锐， 嗯， 他能够有那种视听八达之外游行天地之间的这种能力， 嗯 啊，这就是先有物质基础，再有功能，最后达到一种那种神明的境界。 所以什么叫积精全神呢？我突然想起了另外一种比喻哈，跟同学们这个也向老师汇报一下。这个金融危机之前呢，这个巴菲特呢就把所有的股票卖了，他的股票里面的很多的现金流，当时呢很多人就批评他说，你把这个钱存在银行里面没什么利息，那不是很浪费吗？后来发现那一些没有把钱变成现金去买股票的全部亏了，在那个时候你不亏，人家亏你就已经在赚， 哎， 这个就叫基金全神， 没瞎花钱就算挣钱了， 没瞎花钱就算挣钱了。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哈。我们今天呢，从这个上古时期的真人和智人两段，下面呢还有两段呢，就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再和大家分享了。 我们最后一期节目呢，就作为一个上古天真论的一个总结啊，希望大家到时收听。 哎，感谢徐老师，谢谢， 再见， 再见。